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嗨嗨嗨嗨， 这干嘛呢？ 引出来一只狗。 对，我觉得这个还有点这个，现在突然来到了一个宠物乐园的感觉啊！ 我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一下我们今天的工作节奏是。 啊，那也不能这么形容你自己啊， 嗯， 对不对？这有点太有亲和力了， 太直接了， 太直接了啊！所以对，非常奔忙的一天，我觉得可以像陀螺一样转起来的朋友，大家今天都辛苦了。 是的。 但是呢，如果你现在如果稍微放松一些，已经在下班路上的话，恭喜你，跟我们一起进入到我们周二的复古派对的节奏。 是的，我们今天准备了很多好听的音乐，然后我们要大声的跟今天这一整天疲劳的工作说拜拜， 再见啊！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大雪已经来了，是吧，小雪？ 啊，又呼唤我。 因为上次小雪节气的时候就说啊，你再次出现的时刻就是大雪节气，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已经到了。 是、嗯、这也是冬天的第三个节气，而在这个时间呢，正所谓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有歌为证。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 雪花在哪里啊？ 嗯，在心里。 虽然大雪节气并没有飘雪，但是呢这个我们应该能感觉到这个温度的下降啊。 嗯，是的， 北方大部分的地区的气温已经到了零度以下了。 是，河流结冰，很快就要进入到滑冰季了，期不期待？ 在大雪覆盖的地方，这只雀是收起光影霜，发烧又落白晃荡，掩去来时的脚印成长。我从荒野中爬上来，借人间第一只都开，分明只是心上的奶，积雪片片撞琼台，提示中心上的草花了盛开，长城谷一个树柱正在清白，风骨犹在，使人感慨，呜呜那情怀。 谢谢大家在大雪节气啊，这个星期二的下班路上，跟我们一起来到我们的周二的复古音乐派对。我们先来听音阙诗听和王子玉合作的这首《大雪》。 对，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养生方面一定要注意了，因为在大雪时节呢，宜进补，可以适当的进补一些牛羊肉呀、乌鸡呀、红枣啊、桂圆这些 温馨的食材。 对对对对对，就是补充一下自己的元气， 元气满满， 元气少女啊！ 我们可以听节目， 其实就是找个理由胡吃海塞嘛， 是是是， 是不是？ 同时还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头部，包括双脚的保暖。所谓阳气不到是胃病。 羊肉不吃也不行，后边这句我加的。隆冬时节真的是，你刚刚说这个阳气，中医的讲法，但是其实真的是可以多晒晒太阳， 嗯， 然后给身体补充这个一些能量或者是温暖。好了，今天的老年之友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 有完没完？ 又返场。 哎呀，说到这儿，其实我觉得养生，哎，不单单是中老年人的事儿。 嗯， 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其实也都注意到养生这件事情了。 对，那你觉得我算年轻吗？已经不算了。 对，我觉得刚才你念那段的时候，其实表现得非常的自然。 对对对，啊，就是最近我已经开始对自己进行了一番进补，比如说吃什么龟苓膏啊，然后对阿胶啊之类的。 哎，好嘞，呈现出来不错的气色。 到年龄了， 哎。 我看到在你眼中曾经的悲伤和向往，也是因为这多彩岁月，也是因为那残酷的岁月，我看到在你眼中曾经的悲伤和向往，我看到在你眼中天真的纯洁和晴朗，面对这纷乱的世界，人民静，面对这多彩的世界，告诉我关于这世界的故事，自由和欢乐的梦想，在你眼中天真的纯洁和晴朗，我看到在你眼中曾经的悲伤和向往，也是因为这多彩岁月，也是因为那残酷悲伤和向往，我看到在你眼中天真的纯洁和晴朗，面对这纷乱的世界，越冷静，面对这多彩的世界，告诉我关于这世界的故事，自由和欢乐的梦想，告诉我如何能想你到心里，这一道光芒 什么可以阻挡？ 大雪节气，你听到？ 我对自由的向往。 好，接着来。 哎、好嘞。 哎，我觉得你选这首歌曲完全没有把大雪节气放在眼里啊！ 怎么温暖的季节？ 大雪 放眼里了， 人都是降温了，温暖的季节 啊！怎么着？我还发一个炎热的季节？ 大雪，你不应该说寒冷的季节吗？ 对，是寒冷的季节，但是同时也是温暖的季节，因为冬天其实天气是冷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屋子里是热的，嗨， 嗷嗷嗷 嗷嗷这。你是一会儿狗一会儿狼的是吗？ 什么呀， 我是觉得咱们会刻意的，人类会给自己制造的温暖不仅限于说温度，还有心灵上的温暖。 对，就是也是借助这首歌曲传达出来的那一种温度，让我们在大雪节气这个很寒冷的季节当中感受到我们电波当中音乐的那种温暖。 为什么说许巍的歌适合秋冬呢？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就是你听他的歌老一种就是想穿着 T 恤出去跑一圈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还行，我行，我能， 所以他叫许少年。 哎，是少年感。 嗯， 那今天我们要测评的歌曲其实也是有满满的少年感。虽然演唱这首歌曲的人，他的歌声已经陪伴我们很多年了。 嗯， 而且我们对于他的印象，除了他那个化身和分身那个说唱的系列之外，就是你会觉得他的歌声总是如青藏高原一般的辽阔， 对， 一般的高远的一个歌手，他的声线，他的高音。所以说他唱这种类型的歌，我还真是觉得有点儿。今天还真的是先打一个问号，不知道会表现如何。 我们今天要测评的这位大人物就是韩红的新歌《九头怪》，他还专门给新曲手写了毛笔字的封面，写的挺不错的。 就是人经常练字儿， 对，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有雅致的人，雅性的人。这首歌的演唱者是韩红，但是词曲编制作都是火星电台 啊。 所以呢， 什么呢？ 就是也是一首非常有火星电台标签的这样的一首歌。 我发现他们最近特别的勤奋。 哎呦，就是对， 从小宋家我的房子不够大，到张瑶的我看月亮的时候就想起你，还有参加滚石四十的那个翻唱杨乃文的明天等等等等，就发现 哎 他们有一个特质，就是无论谁唱他们写的歌都能唱成他们那种风格， 就跟一张图打了他们的标签似的。 是， 对啊。防伪的那个就是一个标签，二维码打上了印记， 就 甭管谁唱吧，一听火星电台的歌。 是，所以不妨大家来听一下韩红的这首新歌《九头怪》。就是你一听绝对是他们那种断句感。 所以就是好的音乐人就是有这样子的能力。 嗯， 我也发现他们最近特别勤奋。 啊 就是专注力全都放到了音乐上的时候，我觉得就很高产。 不要有一些凡夫俗事 啊 来纷扰他们。 没说什么，就是说这个官宣里说九头怪的这个由来源于友谊，就是韩红说感谢自己的好兄弟火星电台的黄少峰把这首歌送给我。妖是什么，怪是什么，其实就是心里面破不掉的那种所谓的魔咒。可是你的信念啊和梦想会在心里面支撑着自己的理想啊，所以要笑着去面对明天。 对，马上就来测评这首新歌，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为了防止有一部分的听友呢习惯性的五星好评，所以今天聊天室的投票选项是随机打乱的。所以看准了啊，一定要看准了再投出你宝贵的一票。 另外呢，预告一下，今天许光汉的全新专辑正式发行了，明天我们会全新来去全专辑测评许光汉啊，大家可以预习一下。 这样一种时间，无论开始在几点，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都灰头土脸。有这样一种极限，失望到马蹄撕裂了容颜，骄傲与瞒天过海，青筋毕露的淬炼。一起复盘你来我往的画面，有和谐的瞬间粉碎在利润的口袋里面。一起复盘你来我往的画面，有和谐的瞬间完败给好胜的自负消遣。一起复盘你来我往的话。 瞬间粉碎在利润的口袋里面。一起复盘你来我往的画面，有和谐的瞬间完败给好善的自负消遣。有这样一种考验，无论路途有多远，一路的美景无暇顾及的双眼。有这样一种再见，失去到一无所有的边缘，骄傲与拥抱过的每个需要拥抱的人，都笑着去明天。 所有还有勇气去爱的人在劫难逃。哎呦，就是你就马上能听出来，这就是他们的味儿，火星电台的有那味儿了啊，就那个意思啊。 总之听他们这个歌应该是一首情歌吧，而且是那种很温婉的苦情歌呢。 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其实韩红老师唱歌了，就是我们对他的理解，或者说一种你的印象里的认知，就是一定是一首大歌，就是韩红特别擅长演绎那种 天路 啊，包括一些情感非常充沛的作品，就是尤其从主歌到副歌的那个情感的递进那个层次，所以其实你听他的歌的时候往往会有一种期待感，就是他在副歌的那个张力啊，那个音乐的那个表现力。但是如果让他这样平和的去唱一首就是火星电台风味的歌曲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是你突然有一天跟他面对面坐到了一个小酒馆，你可能会不知所措看着他，你觉得说这个人为什么会坐在我的对面跟我开始喝酒了？ 你觉得他应该， 就觉得说，不对，我是在做梦吗？ 你就觉得他应该是属于那种高不可攀的那种形象？ 不是，我是觉得他肯定比我能喝，我先撤。我先走一步啊， 就是！我今天听了他唱这个《九头身》，包括他之前在三叉 L 的表现，其实我觉得我还挺佩服他的，就是已经在自己的音乐领域上有了一定建树的人，而且得到了业内的非常多的认可，而且能放下自己所有的包袱，换一种身份去和大家面对。 对，所以我刚才想说的是，今天这首歌我给五星的好评，不仅仅是因为黄少峰啊，火星电台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风格是我喜欢的，我觉得我更愿意在就是褪去了一身的疲惫以后听到这样子的歌，会让你觉得无论你此时此刻的心里翻涌起来的是伤感的回忆，还是你很平淡的去看待你的往事，至少是可以让你进入到沉浸在一首歌里的，你不会旁观的看到一个人高高在上的在舞台上为你高歌一曲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唱到我心里，我给五星好评。 好的， 那你给出的分数是？ 所以我跟你说，就看很多选秀节目，很多评委老师都已经给了五星，五星，五星，到最后一个人那是最难的。 对啊， 所以你每次都把难题给我， 把评底锅甩给你啊。 好，那我就也五星啊，不，我添四星吧。 掉了那个一星是就是因为我给了五星吗？ 没有没有，就是觉得他其实唱了一种火星电台式的那种风格嘛，然后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谁唱都行 啊， 你明白我意思吗？ 你的意思就是你唱你来也行呗。 不、因为火星电台他们制作的所有的这些歌曲演唱的方式都是比较统一的，所以他换另外一个人唱也一样 啊。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未必让韩红来唱。 好 啊，那你唱。 我说这话是不是得罪了谁？对不起，对不起， 没有， 是也选择上传的。 对，四星少一星没关系啊，觉得基本上没有掩盖这首歌的品质，整个的感觉。所以也欢迎大家及时的跟我们来保持互动联络哈。 联络我们找到974座号牌或者进入到天天 FM 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的评星级别有所调整，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去打星。 对，所以说韩红不单是唱歌专业，我们来说写字写得不错，今天我们就聊聊字如其人的事儿啊。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 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谜样的，沉着的，故事你真的在听吗？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想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 我跟你说，如果要是做一个投票调查的话，这首歌绝对啊，男生喜欢的比例高于女生。 为什么？ 就是感觉。 你是想说现在男司机还是比较多的？ 我身边很多的这个朋友啊，哥们儿什么的都特喜欢这首歌， 嗯， 平凡之路。嗯， 我身边有很多姐们儿特别喜欢这歌。 怎么着，咱们一块儿 PK 一下？ 这有什么可 PK 的？ 就凑一局呗。 好。 你看这事儿就这么办成了啊。路上现在有一起来合唱这首《平凡之路》的朋友，不妨微信公众号举个手。 向前走。向走，就算被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遍整个世界，从来没得到答案。我不过像你像他像那 一个已经功成名就、深藏功与名的中年男子，有多爱李宗盛的《山丘》；一个正在攀爬当中、努力当中的人，就多爱这首《平凡之路》。 所以这首歌我们要感谢韩寒的填词，写得太好了。 就是啊， 还有朴树的唱法。你现在再从头开始听这首歌，它其中那个唱的又很懒散那种感觉，不是所有人都能模仿出来了。 是的， 嗯。 而且刚刚说完那段，说凑一局，刚才已经很多人表示带上我，带上我。 什么呀，我就发现其实人的思维固定思维特别被另外一个人所带跑偏、你刚刚在说你身边很多哥们儿特别喜欢听这歌， 哦，怎么了， 我身边很多姐们儿人不听小白兔，听 heavy metal。 哎呦，这咱就凑一块儿去了。你看 这还能凑一块儿、 这怎么都能凑一局。 是吧？ 行，你说都行， 是吧？ 好， 就是我，你看我这个人就是字如其人。你看我写我自己，你应该看过我写的字， 嗯， 他就是透着俩字儿 Q。 Q 是什么呀？ 就是很可爱， 啊、就是还 BBQ 呢啊，就是洒脱，嗯，就是看不懂。 你是不是对自己的字体有误解、啊？ 没有，今天我们其实试了一下，因为说到韩红写这个字嘛，所以我们就是聊聊字、嗯、啊，字如其人。 是， 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俗话说字如其人，而我 自愧不如。 哎，就是你对对你的字和你的人有没有一致性，或者写字的那些事儿。嗯，然后我们今天也做了一个小游戏， 是、嗯、现在可以关注一下九七四段牌，回复关键词“我的字”这三个字就可以了。 啊、嗯，好，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这个字了，是吗？ 对，我们今天在办公室索取了办公室的其他几位朋友的字体， 对， 有要感谢一下耿化姐姐 啊、嗯，对， 还有古月姐姐、 古月老师，好，谢谢谢谢、嗯、啊， 谢谢。 好了，话都说到这儿呢，大家就积极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说，我们其实明天会有个小分队。去到小柯剧场去看一部音乐剧，叫《西大中下》啊。 是，我们嗯， 应该有些朋友已经参与了。 所以呢，现场有很多朋友的参与之外呢，我们还能够听到很多80年代经典的一些歌曲。 嗯， 我们今天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让大家去登录那个小程序，去选定自己喜欢的座位。 啊！ 但是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 你说半天， 因为那天已经发出来之后、啊，发现很多听众都已经参与了。 对， 所以明天我们会让思萌先去带队。 是，然后大家也可以了解，想要了解详情，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就是我们的974醉王牌。 嗯， 赶紧来关注，因为你今天你如果不关注的话，你还有可能会错过明天的我们一件大事，就是早其实早音乐秀今天早上已经说到了、 嗯， 明天我们会有个大福利的派发，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两个福利要放送。明天，由思萌带队去到小柯剧场的现场等待各位、 嗯。 还有一个呢，我们先卖个关子， 对， 保密一下。 明天就要开启一个盛大的节日了，我们自己的节日。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手握方向盘不太方便回复或者关注的话呢，等到这个有红绿灯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等红灯的时候，好不好 ？Red line。 既然是复古音乐的派对，我们不能没有一首这种节奏的歌了，来提提气氛。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 Red Light。 就是喜欢你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你。 热气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星期二的下班路上，下班快乐，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这儿一个瑞文说，他说我啊，这是1米8几的壮汉，字很秀气 啊， 经常有人看到我的工作日志，都以为是小姑娘写的。 哟、哎，我们这重点是这个，你们现在工作日志还要用手写啊？ 哎好，哎。那证明你虽然1米8几，但是你心思很细腻呗。如果说字如其人的话， 对，那我觉得你们俩应该是一国的人 啊。为什么？ 就是、你们的字体都是很秀气啊，因为你 的字体秀气， 你的字体看起来就特别像那个 Q 版，就是 还是 barbecue 呗。 对，就是那个很可爱 啊，就是 像小学生的字体， 对，医生都看不懂那种。哎呀，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好像有点像老师检查作业似的， 听起来好紧张的样子啊。 嗯， 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4最王牌啊，关注我们呢，明天开始可以领取很多很多的福利，别怪我没有告诉你们啊。 我想和你慢慢走进那片爱的谷里，让神眷顾我们相偎的心，就算利亚第三角的魔力也不能让我失去。 来自马赛克乐队，所以现在路过 SKP 的各位朋友就可以看到有一个新型的红绿灯指示牌。 哦、 对，指示灯 Love Line、okay。 所以上次我们说完那个事儿之后，有很多朋友都去打卡来着。 对、嗯、没有碰到艾科吗？ 啊， 天天蹲那儿 就等什么时候没车是吧？ 那你怎么知道大家去打卡？ 就我看到有朋友就是艾特了我们、 啊、 发了、啊、嗯，发了微博。 OK，反正就是我觉得一个这样的设计其实会让整个冬天都暖起来， 特别有爱。 嗯，这里是很有爱的 FM 九七四的娱乐最王牌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不太有爱，多多少少会让人心里面有一些互相的这个嫉妒。 对、 啊、有时候我就特羡慕人字儿写得好的人。 是，我们说一下我们节目组谁的字儿写得特别好。思萌、 这个没有看到就不好评判。 对， 对吧？ 所以我也给他就是邀请了一下他，如果他等一下有时间的话，可以帮我们手写一个“九头怪”这三个字儿。 不要， 不要，就不能 拒绝，拒绝 就不能看三好学生的字， 拒绝内卷。这个其实因为看大家其实发来的评论，包括有些朋友其实已经索取了关键词， 嗯， 然后就有一个头像是小黄人的啊，就是一个小黄人的这个说几位主播，还用了主播两个字，把主播两个字换掉啊，说半斤八两吧。就是我觉得啊，一般如果人这么评价咱们的话，那证明他写的字儿特好、 嗯。对， 所以你们有空也写个字给我们呗。 是我们刚一想说，很多朋友现在可能正在开车，或者车里就没有笔和纸，怎么办呢？你可以坐在副驾的那位朋友打开自己的备忘录，真的是手写一个发到我们的聊天室里， 哦、 或者974最王牌里。 反正有空跟我们互动吧。 嗯， 今天已经说了很多次，千万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74最王牌，不仅仅是现在和我们互动，因为即将到来的这个时间我们将会有一个跨时很长的，然后一个盛大的一个特别的策划的节日，所以欢迎你们跟我们一起互动好吗？ 对，还有一个爱情神话主题曲今天正式上线了，是由徐峥监制，邵艺辉编剧指导，徐峥、马伊琍、吴越、倪虹洁主演的电影叫做爱情神话，定档会在12月24号全国上映。 就是那个片中都是用上海话在对白的嘛， 嗯， 对吧？然后今天这个主题曲叫女人万岁正式上线了。 对、这首歌是由倪虹洁还有嘎嘎锤、娜丽莎、 嘎嘎锤、娜丽莎，还有王颖璐 哦，这是一位朋友， 是是是， 新的 ID 是吗？叫嘎嘎锤、娜丽莎。 因为中间他改了一段，就是那个法国的作曲家就是比才的音乐曲《卡门》，这个很经典了、当中的那个唱段“爱情是只自由鸟”。 对、这种歌剧式的旋律，再加上那种复古的舞曲节奏，所以会营造一个比较愉快的氛围吧。 对，很适合我们今天的复古音乐派对。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营造呢，将现代成熟女性对于爱情啊、对于生活的态度，精彩的有个亮相啊！ 噔噔，甩起你的裙摆吧！ 大冬天的哪来的裙摆啊？也有一个 想象一下吧。 啊，行吧，咱们听这首歌，叫做《女人万岁》，顺便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路上收听我们节目的美女们，祝你们下班快乐。伤到了，我被深深的扎到心里， 什么 扎心了啊？就是有朋友就是发来了自己的一个截图给我们，秀一下7岁女儿的字吧，乐言小同学作品。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人家字儿写的比我好， 哦，就看出了一丝和你有点雷同。 哎哎呀，呵，还打了一平手是吧？我出了一口老血，哎呀， 我们看到平台上比如说 Betty 发了信息，他说聊天室的级别不够就发在这里吧，然后因为他是左撇子，然后他写出来这个字意想不到特别的好。 这谁告诉你人左撇子写的不好了？左撇子写的字不是不好，他是写字的习惯， 习惯啊， 对吧？ 不太一样 是吧。我你让我现在用， 你用左手写可能跟右手差不多，你是 谁说的？我左手写字，我告诉你，你右手 反正都看不懂， 还要洒脱。 这儿还有个朋友，六个子的苹果，是我们老朋友了。他说等红灯的时候发一张图告白一下我们，艾科老白超爱你们俩。然后他发来这张图片呢，是用铅笔写的字。 哎，好看他的字。 对，这个字体就特别英气。 是。 很有男生那种。那种飒爽的感觉， 你知道，因为现在我们在互联网， 是个女孩， 在互联网时代，可能平时我们发微信啊，包括之前写邮件、发微信、微博什么的，就是现在很难有人写字给你。就 对对对， 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写字的时候，你真的，我们说见字如面，真的是这样。你看他写的字，你好像就看到了他的人。 是。哎，我要讲一个事儿，就是我发现，在练字这个方面， 我吸了口凉气。你大概要讲多久？ 没有，就半分钟吧。俩小时吧。 那赶紧吧。 就是你会发现铅笔和中性笔还有圆珠笔写出来的字体是不一样的。 我个人觉得圆珠笔写出来的字最不好看。 反正我知道最好看的是哪一个，就是铅笔。 难道不应该是钢笔吗？ 其实没有。 对我来说都没差。好，你说吧。 还有今天我们办公室发现了古姐姐的这个办公桌上有一个那种专门书写的铅字笔。 哦， 那种笔写出来的字就很好看， 流畅。 哦， 说这有什么用呢？好像我们能写多好似的。 好像我们拥有一个设备就能增加一些技能。 期待吧。我们就是有时间真的应该好好的练练字。所以今天其实聊字的事儿，也欢迎各位有时间可以跟我们互动，把自己的字也发给我们。然后你们如果想看看我们写的字，我们也这厚着脸皮告诉大家，我们的关键词是。我的字， 记得要加手机号码发送到974座王牌。还有纠正一个错误，就刚刚我说嘎嘎锤娜丽莎是嘎嘎锤娜丽莎，不是嘎嘎锤娜丽莎。 好了，好好好，职责能改就行了啊。好，再说一个剧啊，刚才说的是电影啊，还有一个是黄磊编剧，汪俊导演，周迅、黄磊、唐艺昕、涂松岩和刘丽丽的领衔主演的。然后秦海璐、韩童生特别出演的这个现实题材的剧集。这就是之前他们老有这种剧集呗，什么小欢喜，什么小什么。 这次叫小敏家，最近正式官宣定档了，时间就是在12月11号在湖南卫视正式播出。而这部小敏家呢，是由周迅和黄磊两个角色的恋爱展开的。讲述的是两个曾经有过失败婚姻的中年人，然后经过一番波折那种成长爱情故事。 然后他们俩真的，你现在再想到说这两个人联系在一起，你都会想到那个当年就是黄磊还是长发飘飘的时候，然后周迅的那个脸还是那样的娃娃脸的时候，他们演的那个剧《橘子红了，人间四月天》这也算是青春的回忆杀啊。 当年我觉得周迅那个脸庞就特像小精灵。 是，转眼这么多年，两个人都开始演上中年人的婚恋故事了。哎呀，希望时光只是蹉跎了脸庞，没有蹉跎我们的梦想吧。 爱情边走边唱吧。 已经很习惯从风里向南方眺望，隔过山越过海，是否有你忧伤等待的眼光？有一点点难过，突然觉得意乱心慌，冷风吹痛了脸庞，让泪水浸湿了眼眶。其实也想知道这时候你在哪个怀抱，说过的那些话，终究我们谁也没能够做到。总有一丝愧疚，自己不告而别的逃，但往事如昨，我怎么都忘不了。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空荡荡的路上铺满了迷惘，心甘情愿的挣扎，百感交集的盼望，终究还是一样换不到你想要的收场，不是吗？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心中抱着希望，只看到失望。 切这样吧，你和我就算了吧。谁都害怕复杂，一个人简单点不是吗？知道这时候你在哪个怀抱，说过的那些话终究我们谁也没能够做到，总有一次愧疚自己不告而别的逃，但往事如昨我怎么都忘不了。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空荡荡的路上铺满了迷惘，心甘情愿的挣扎，百感交集的盼望，终究还是一样换不到你想要的收场，不是吗？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心中抱着希望，只看到失望。不如一切这样吧，你和我就算了吧。谁都害怕复杂，一个人简单点不是吗？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心中抱着希望，只看到失望。不如一切这样吧，你和我就算了吧。谁都害怕复杂，一个人简单点生活吧。 现在你再看黄磊那张脸，你已经完全想不到他会唱这样子的歌。我觉得你看现在看黄磊，你会觉得说他可能只会做饭，但是真的当年文艺的不行啊。而这是他的第一张的专辑《边走边唱》， 是 后面又出了《我想我是海》，就这两张。虽然当时在内地发行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啊、哦，一个文艺小生啊，然后演电影啊，演电视剧，唱歌行不行？听完以后觉得品质很好，这个不单单是跟他的气质有关，还有就是强大的包装，强大的制作团队。 我觉得这首歌曲能够传唱至今，到现在为止大家还是能够很喜欢很喜欢，多半的原因是因为就是那段旧的时光再也回不去了。 是，我觉得一首歌能最好的被记忆下来的方式就是他的那种共情的能力被保留下来。所以后来你在听李荣浩的那个版本的时候，你就发现多了很多的洒脱，但是少了这种青春的忧伤的气质，这个就和演唱者有莫大的关联了。 对， 好吧，所以听完了黄磊的歌，我们继续回到娱乐座王牌。还有人提到了说这张专辑还有另外一首真的是又是年代杀啊， 啦啦啦歌。 对，我都不记得是怎么唱的了，什么啦啦啦啦啦啦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还要记得清楚。 这歌原唱就这么唱的吗？ 啊，对对对，就是这样。你听不出来是吗？ 听不出来。 哦、sorry， 好像听到了另外一首歌， 因为 是现场制作了一首，是吗？ 啊，又经过了我的重新的编曲啊， 二度创作。 哎，对对对啊！今天呢，我们这个见字如面啊，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字，有空也可以让我们看看大家的字，可以回复我的字，然后呢，这个关键词加你的手机号，回复给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74醉王牌。 燕燕说的就很直接啊，他说咱们能不能不拼字了？然后咱们能拼一下颜值就行了。 哎、啊，不要， 说的是咱俩。 就是曾经以前大家说这个，字如其人，我一直是觉得不太认的。怎么可能？我的字和我的人，那完全是两版。看看我的脸，看看我的字。现在我觉得说，确实如此。 有的时候你要分析这个字如其人，有两种角度分析。假如说你对自己的形象太过于的，觉得哎自己形象特别好，然后自己的字写的不好，那他可能这个字就配不上你。 对，字有的时候，你知道在很早以前，大家说为什么要好好去写字？因为字有的时候就是你的一张名片，包括你要写一些报告、写信啊、写简历，你以前写情书， 你这字写的不好，人看不上你。 不是，关键人看不懂你写的什么。能不能当面跟我说呀？ 那不就对了吗？这局就凑成了吗？ 啊，行行行，又一个局。 所以你看，有些音乐就是这样，它有着优雅的外表， 嗯， 啊，你可能会很自然地把它串联到一个穿着精致，甚至一个生活精致的城市上面去。 对，特别喜欢的一位爵士歌手，他叫做赵可，这首歌曲很经典，《奇异的爱情》，让我们感受一下美酒加爵士。 对，一下知道1000多公里以外的上海了。 我愿诗中的美景，我愿梦里的爱情，我愿心儿的光明，永远不断不断的长存这一桩奇异的爱情，像恋爱一样的光明，像心爱一样的良善，天理起舞踪影，奇异的爱情，奇异的爱情，这奇异奇异的爱情。 不单单是美食有地域特质，音乐也是。 嗯， 这歌你现在我们在北京路上听，就感觉好像，不是不对，就是觉得这不是北京的歌。 哦， 对， 太过华丽了。 一听就对，就是应该是上海那在那座城市听可能会更相得益彰吧。 嗯，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字帖子字呢，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发来一张图片，就关于一个黑板上写的一个字体。 哦， 我在想，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很多老师他不是说写字儿写的都是非常好的，但我特别佩服一种老师，就是数学老师，他能画那个圆画得如此的快，如此的规整， 是，就感觉跟圆规画出来似的。 对，然后还有很多朋友会在这个各大短视频平台上关注一些练字的博主。 嗯，我还有想说，数学老师为什么画圆画那么好？ 嗯， 因为他给别人打零分打太多，好冷。 好冷， 对对对， 又下降了一度。 什么关注了什么博主啊？ 就是一些练字的博主，比如说有的这个小姐姐练那个小篆，写字写得特别好，然后关键人也长得很好看， 这叫字如其人了吗？ 嗯， 对不对？ 还有的博主呢，多半是录下来那个短视频是整个写字的过程，只录手，所以你看他那个写规整的那种字体出来的时候，会有种治愈感。 那还得有个前提，就是手好。 手好看， 对， 主要是字好看。 就有的手，你像我这就感觉，就拿钱感觉特合适，对吧？就不是写字儿就不好看。 好，我们所以今天下了这期节目之后，我们应该去购置一本字帖。 是，我觉得 好好练一下。 会突然有一种冲动，想好好练练自己的字。 嗯，你会不会有一时间有一种错觉，就是我非得要上到某宝上买个这字帖，我一定能够下定决心去练好自己的字，然后购置了一大堆字帖，一动不动。 那我觉得可能它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励志的作用，就是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有人写的字写得很好， 看看得了是吧？ 哎，看得了，那有时间嘛，有时间嘛，我们先又立了一个 flag 啊。但是今天呢，其实会特别希望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尤其是那些平时只是听听都没有来过我们的节目互动过，甚至都没有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朋友，请你们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关注974最王牌。 对，顺带一提，还要可以查看一下历史消息，我们最近的一篇推送就是和明天的线下互动有关系哦。 对，明天我们去看音乐剧啊，去小歌剧场，然后看这个西大中下。 嗯， 大家如果还来得及，还可以这个自己购票去同行。 嗯， 然后呢，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明天从早安音乐秀开始，一直到我们晚间的娱乐装排，我们将开启一个盛大的一个福利的 party， 一个大节日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期待，我们策划很久了。 所以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会看到几位主播的形象照，就是拿着各自专属的玩具。 你这透题透得很妙啊！ 哎， 已经透露主题了， 尤其是老白哦， 对， 要期待一下。 是那 他在拍摄的现场可那叫一个回归本真， 太本真了，瞬间回到童年。 是， 而且我特别期待的是，我们这一次真真正正的是能把很多的福利派给大家的。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在等待着你们，你赶紧关注吧。 回复我的字，记得要加手机号码到974座王牌，稍后就要连线你了。 大家今天也不要有什么鄙视链啊，就是写字，你看我都写成那样，我都发出来了。如果你们有空啊，就是安全状态下，也可以把自己的字发给我们。高不高级没关系啊，你写来再说。来，我考考你啊！你刚才跟我关了话筒，非要跟我聊草书的事儿。我跟你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草书，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楷书写不好。我老说自己写的是草书，其实差的十万八千里。草书的那个有一个圣贤，他的这个名字是什么？ 哦，那我还真不知道。你说， 张旭。 哦。 还有叫怀素和尚。你看，为什么这两个知识点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字儿写的不好， 所以只记知识点是吧？ 对， 有什么用呢？ 人家那是一个境界啊！ 哦、 这有一个叫张雨成的朋友，他说我是物理老师，板书写的不太好看。但这没关系啊，你那个力道掌握的好就行，一个力再加一个力是吧？就这个知识点够了就可以了。 实在不行，一个粉笔头就过去了 啊、哦。这个电极，这重点是这个啊。 能画好就行。 好，稍后我们来选一个朋友跟我们连线，回到娱乐最王牌，稍后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每天我有一个开心的理由，比如上途虎养车抢半价就很牛，途虎养车双十二您一定来瞅瞅，满足每个车主各种各样的需求，无论您坐驾驶新能源是燃油，养车就是途虎， Let's go。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嗨嗨嗨，我是艾科。 怎么叫匆匆忙忙的窜过来的感觉？ 我是刚刚看到有一位叫做 Rain 诗的朋友发来这个毛笔字，真的写的太好看了，“天道酬勤”四个字写的铿锵有力的。 嗯，好。 然后我就问他是什么字体，然后就在听他给我认真的在回复语音信息，还是要注意驾驶安全哦。 对，我们今天就是。别是练字儿，然后那个耽误自己的驾驶的过程。 嗯，有人是这么说的，说想要练好毛笔字，基础要打好，就是先练硬笔书法。 嗯， 是不是？是这样的吗？ 肯定啊，这是一个就像你要学音乐，然后可能弹钢琴是一个很基础的事情一样。 学音乐弹钢琴， 对，就是很多孩子学音乐都是从弹琴开始的。 嗯。 可以这么联系吗？ 好的吧。 什么叫好的吧？ 好像两个事情我们都不是特别的了解。 哎，就它是一个能够有一个功底，让你有个很扎实的功底的事情。 就乐理知识。 对， 嗯，是根据钢琴来的。嗯。 好了，我们正在等待今天的我们的连线的听友，看看今天我们连线谁。嗯、继续回到娱乐状态，今天是大雪节气，注意保暖。谢谢发来一些自己的截图啊，应该是在没有驾驶状态下发给我们的图片。 嗯， 包括我这边有一位朋友 说他了，天道酬勤、 哦、 写字写得非常好的润诗。 润诗，对，然后看头像是一位很漂亮的姑娘。干嘛？我说人这是个事实。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是是， 夸奖一下人家。 这悠悠他也发来了自己的信息，包括 CY 也发来了说他的字体长什么样子、 嗯、 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在我们今天这个晒自己字体的这个互动话题当中来、 嗯、 就是告诉我们字写的不好看我不是孤独的。 我们至少还有老白拥抱你。 我们还有一群朋友在战斗，当然我们还要向一些写毛笔字啊写硬笔书法写得非常好的朋友们去学习， 是向你们致敬啊、嗯、还没有关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的朋友赶紧啊，明天有大福利要派送。 嗯， 包括在早安音乐秀，包括在我们的娱乐综合排，我们这个盛大的狂欢就从明天开始了。 嗯， 所以呢很容易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974数字加上我们最王牌三个字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连线的这位朋友， 嗨 ，Hello， 嗨，你们好。 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微信的名字叫紫檀超。 啊，紫檀超，对。 叫你什么？ 小李， 小嗨，你们叫小紫、阿紫、小超， 没有关联，没有任何关联感觉。 好吧，小李你好，嗯，你好，你好。 你平常是在家喜欢练字吗？ 没有这个爱好，但是最近在教孩子写字。 哦， 那你应该自己字写的还不错，至少你应该收到了吧？你来评价一下，我们刚才这几位主持人，谁写的字最好？ 我看都挺好的，给我。 因为这九头怪这三个字确实好像你很难写的很不好看， 你没有发现被那个英文的十二月 December 盖住的那个字为什么要盖住吗？就把我的字盖住的理由是什么？ 我没有理解成是写的不好才盖住的。 写的因为太过幼稚了，所以我们觉得不太符合他的人设，那还是盖住吧， 他好给我留面子。好的， 好好，我们三道音乐题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加油。 加油啦。一共是三道题啊，我在这个答题之前，我先诚挚地向你发出邀请，记着明天一定要收听我们节目，领取我们的福利，好吗？ 好的，好的，我已经听到了。 对，家里有孩子嘛，所以这个我觉得，我觉得一边玩一边学，其实都很重要，所以明天的这个也是个很快乐的一个节日，好吗？ 好， 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答题的环节，三道题。哎，这三首歌都算是新歌吧。 嗯，齐秦有首歌新歌叫做《柳川西界的少年》，歌词当中唱几点半钟吵完后不想问是谁牵了谁的手， A 三点半， B 五点半， 就是吵架的时间。 那三点半吧，疯的。 三点半。 三点半钟吵完后不想问到底是谁牵了谁的手。 五点半有点太，要不然太晚要不然太早。对吧， 吵了一夜的感觉。 是凌晨的话早上五点半这个态度天都亮了。好，接下来第二题 也是一首新歌，来自梁静茹，今天半永久。 我会收下你的什么，也会留下我的盔甲， A 玫瑰， B 烟花。很简单吧， 烟花。 我会收下你的烟花是吗？ 盔甲烟花。反正也是懵。 我会收下你的烟花，留下我的盔甲。 恭喜你啊！ 我跟你说，他真的，他说自己是懵，我觉得不是，因为懵的人，如果是懵的话，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换答案了。我问了一遍，他觉得说是不是自己懵错了？ 我就是听咱们的节目，他就是每天听，然后我就找到一个技巧，就看两个词有没有一些就是 关联 啊，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在一个调上的感觉。 找上规律了 啊、 厉害。 那第三道题看你了。张瑶有一首新歌叫我看见月亮的时候就想起你，这首歌是由火星电台制作的，歌词当中唱啦啦啦啦啦你呀什么着我兜兜兜兜转， A 牵着我， B 陪着我。 牵着还是陪着？ 哎呀我的天哪，那就是纯懵了。 A 那个 A 吧， 牵着我兜兜兜兜转是吧， 陪着我兜兜兜兜转，你觉得哪个更顺口？ 牵着那就闭吧。好，这个改了，来听听改这个。 啦啦啦啦啦你呀陪着我兜兜兜兜兜兜转。 恭喜你回答正确， 恭喜恭喜， 也非常感谢老白的提醒。 对，我觉得因为你第二题没有改，所以这题我们就算提示一下。好吗？ 这歌词确实挺不好猜的。 对， 写的有点过频， 但是牵着我兜兜兜转也很怪啊。是吧，感觉 溜谁呢， 感觉要放一颗 什么呀。 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答题结束了，谢谢 谢谢。三首歌曲当中你可以选择其中之一，然后送给你想送给的人，有吗？张瑶的这首歌还是梁静茹还是齐秦呢？ 对，三首歌当中可以选一首。 你们决定推荐我一首吧，因为这三首我还真的不太熟悉。 我们现在有点私人定制的感觉，那你想把这首歌送给谁我再告诉你 啊。送给宝宝吧。 那我们就送张瑶的这首歌， 我看见月亮的时候就想起你啊。 或者艾克请抄起自己的吉他现场弹唱一首。 哟，那把宝宝的容易吓哭啊。 不会的不会的，我的宝贝宝贝 都可以都可以， 有点甜甜。 好嘞，这首歌其实还挺适合的我觉得。 你想对宝宝说什么呢？对他说什么？ 啊，就祝宝宝健康快乐。 嗯，好好练字。 好的， 宝宝要是听到这个话就感觉晴天霹雳啊。为什么？ 我觉得练字是一方面啊，就是还是要让他快乐的成长。 嗯， 都说现在这个做减法啊，减负，其实很多时候音乐甚至我们明天开启的这个关于玩具的节日都可以让他们这个回归自己的童心，好吗？好吗？ 好。哦，对，我能啊，我提一个小要求啊。 好， 请讲。 你说 啊，就是因为咱们这个不是可以那个回听吗？ 嗯， 然后我是想说一下宝宝的名字，要不我回听的时候他不知道是不是他。 没问题啊。 当然，其实我们这个单元本来就是希望你能大声的喊出一个人的名字，这样才有记忆感，要不然别人都不知道，是吧？ 嗯， 来。 好，关凯耀小朋友，妈妈祝你健康快乐每一天，爱你哦。 哇。 是的花开在浮躁的土壤里，时光不由分说的羞辱着花期，我有多幸运，心里装得下千万个你，有你的鼓励我就好看下去，我相信坦白有心的人一定在有爱的地方结束旅行，啦啦啦啦啦，你呀陪着我兜兜兜兜兜兜转，啦啦啦啦，相信坦白有心的人一定在有爱的地方结束旅行，啦啦啦啦啦，你呀陪着我兜兜兜兜兜兜转，啦啦啦啦啦， 所以你看什么叫好歌，好歌就是你我们哪怕都没有介绍他的名字，我相信刚刚在路上听到这首歌，偶然和这首歌相逢的人，总会有人会问，哎，这叫什么名字，这歌啊，这歌就成功了。火星电台写给张瑶的，我看见月亮的时候就想起你。 对， 嗯， 我们刚才在说，就是其实这首歌听不出来太多火星的元素 啊，就它特别像一首老歌。 哦， 水千条山万座，我们 曾走过。 你的意思他俩是同一首歌？ 每一次相逢和笑容， 哎，你不觉得有点像吗？ 是有点，你这么一唱的话，确实有点。 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在返璞归真那种表达。 是，而且就是张瑶他自己唱歌的这个风格，确实是还挺不一样的。 对，好听，好听，好听，就是他有自己的一种唱表达的方式。 对，对，对，对，对 啊！ 所以要把这首歌也送给刚才我们接连线的那位朋友，因为他刚刚表白完之后呢，我们就不想再打扰他了， 是， 就直接推歌了。 没关系，他也应该沉浸在音乐中了。选择记忆回听，可以找到听听 FM。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应该是自我审视的一个过程。就低头啊，看看我自己写的这个字，哎呦，真是惭愧啊。当你感觉到内心有愧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有可能会进步。 对，但是我没有看出来你丝毫有这个想进步的动力。 是因为你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可能是因为我脸皮太厚了，你没有看到我的内心。 我们刚刚在回忆说，以前上学的时候，假如说啊，有一张 A4 的白纸 啊， 上面没有格子，然后经常会写着写着写着写跑偏。 会的。 对。 而且我知道，对我来说有个很痛苦的经历和记忆，就是那时候写作业啊，老师不是会有评语吗？一般都是说我们写不错呀，什么继续努力什么的。我经常会收到两个大字，重写。 看不懂。 哎，对，自己潦草。 从小就开始处方。 哎。啊，所以今天我们也算是厚着脸皮，然后把这个字体奉献给了大家，让他算是抛砖引玉吧。大家回复我的字，我的字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4最王牌就能收到了。 是，其实在日本，就是我们通过这些影视剧啊，包括去旅游的朋友都会发现，他们的门口都会挂一个门牌， 是 就他们的姓氏或者名字之类的。其实他们也是在这个写字方面是有讲究的。 对，书法其实这是一个传承。 对， 对于中华文化来说就是一个传承。 是的，这个对于他们当地好像有一个专业的叫法叫表扎 啊。也是学的吧，他们。 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当今天我们抛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也收到了一些回复。然后比如说有小八的大麦芽就说，30岁的自己抽空学习的小凯，学了几个月的时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猜猜，不是说你学这个过程里面我字写的好了，就是一个收获是我的字体。其实最大的收获是独处的快乐。我觉得这段话其实我深有同感，就是我们现在太难得有时间自己和自己待着去做一件事情了。对吧？ 是。 然后尤其是你能静下心来去做一件事情的话， 那就太好了。我看这个想改名在我们的天天 FM 聊天室里发了一张图片，然后我觉得很有意义，这是一个周岁留印，然后是一个宝宝的那个小脚丫踏下来的足印，然后自己写的脚踏实地。 这是你的字吗？厉害厉害厉害，写的真不错。 所以高手在民间啊。 所以我说时间是不会白费的，你的一分一秒花在哪里，它一定会给你一些回馈的。 话题说到这儿，我不禁会想，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开启这样的话题？ 就是 自取其辱吗？ 今天的话题是啪啪打脸吗？又回到之前的话题了。 但此刻不过是场梦，生肖身边想跟他抱拥，心中所想已荒芜。 复古音乐派对，我们有请李克勤和王鹤野，最近特别火的这首歌，我们来听听看，当下正流行这首《秒针》。 一夜深深沉默的秒针，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 一夜阵阵停落的秒针，如潮浪般发生，不住落如风。 旧梦苍生如梦中，我两手空空， 刹那之中惊醒如冷风。感叹此刻不过是场梦，心宵三点想跟他抱拥，心中所想。 心里爱的他已不可告。 风吹走了对望，多一秒往日天真心里的他释放了，高唱我歌，绝望何日群众跳啊，一夜深深沉默的秒针，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一夜阵阵停落的秒针，如潮浪般发生，换住冷与风，一夜深深沉默的秒针，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如一夜阵阵停落的秒针，熄灭双手借刀，握住冷与风，从梦中深入困中，我两手空空。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三点半钟吵完后，不想问到底是谁牵了谁的手，看温柔春风轻轻吹拂不麦田，也吹迷我的眼， 可套标准笑容。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艾克， 我是老白。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推荐的这首歌是前两天刚刚进入到我们推荐位的一首歌曲。 嗯，大象体操翻唱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有没有一个字儿会让你想起一个老师对你的一句名言呢？ 别让我再勾起我的痛苦回忆好了。 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个语文老师对我的写字有一个特别大的，我觉得很准确的一个评价啊。 怎么讲？ 你的字像得了颈椎病，就是总是斜着的。 哇，这个老师厉害了， 歪着脑袋。 这个他还懂点医学，就是算是一语中的啊。发现是哎，真的有颈椎病了。 谢谢老师， 老师你厉害。 灯熄灭。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

最艰难。 听说明天温度零下，大风也会用力的刮，准备几句暖心的话说给他或者他，许愿邻居不再吵架，小动物们各自有了新家，每个节日都是份融洽，城市被快乐蒸发。我想这个冬天一定会下雪吧，满世界的白色都美丽啊，我打算亲手垒一堆雪人，在雪地里跳舞多开心呀，让舞步踩碎去年的遗憾，都或是寒冷盛开的花。像阳光不会倾家，繁星寒夜眼睛不眨，愿望一天天的长大，梦境都洁白无瑕。我想这个冬天一定会下雪吧，满世界的白色多美丽，飞一堆雪人，让他们在彼此眼里融化。我想这个冬天一定会下雪吧，在雪地里跳舞多开心呀，让舞步踩碎去年的遗憾，篝火是寒冷盛开的花。 为什么听着这个歌，看我们现在那个写的字会有种喜感？ 怎么了？ 其实我自己写的那个，就看了这一堆都是写九头怪，九头怪。 嗯， 很多人说为什么写九头怪，是因为今天我们测评的歌是韩红的新歌，叫《九头怪》。 嗯， 他自己也写了一个书法。 对，我们就想说这个歌名其实它不是那么难写。 对， 九头怪这三个字就很好体现嘛， 就还比较容易吧。 嗯， 对。所以大家刚才通过关键词呢也收到了这个图片啊， 刘 西峰发来了自己的字体给我们看。 是，我们刚才也在细想了一下，就是以前就特别羡慕班里那些同学，就爸爸妈妈字体就像老白一样。 你什么意思、 就是容易模仿， 就是写的好呗。 好 哎呦，就是 好呗， 要临摹一下啊。 对，容易模仿，但是呢像赶上那种像我爸我妈写字儿就比较草，你完全看不出来，因为我妈是医生。 哦、 就是要医生开处方的那种写法， 那就真的是看不懂了。 看不懂。 我觉得好模仿的是那种很工整的字体， 哦， 就是你很容易就是模仿他那个笔体， 嗯， 练出来的字儿， 嗯， 啊，当然可能是我自己说的，像我这种其实不太好模仿，就写不出来。我这种不能不是风骨啊，风骨这个词用在我这儿不合适，写不出我这种铮铮铁骨，排骨。 反正就是不对，这字儿写的不对， 也不至于不对吧、 我觉得字如其人呢、我是见字如面、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你看一个很安静和细腻的人，他可能写字也是这样，因为可能他在童年的时候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坐在那儿去练字， 是，那都是花了功夫堆出来的。 对， 就像我今天看了你的字也跟我差不多啊，都得了颈椎病似的，歪着的， 对，我这是重度的。你看人那个人思蒙的那个字、就是我觉得很像他的性格， 嗯，对对对， 就是很内秀， 是， 对， 他以前是练小篆的， 对，就很自律这种。然后我这个字呢能看出我的性格，就是这种狂放啊，洒脱， 嗯 啊，好像此时有些沉默。 不知该如何 接。你分析一下你自己啊，我都分析完了。 我的字啊， 啊， 就是我不是说了吗，就除了颈椎病之外呢，就是还有一点，你没发现就九头冠中间那个头总有那个撇是写的特别短的，就像我那个就感觉好像 你就是从你的字能看上你有偏头疼。 不是不是， 嗯， 就除了颈椎不太好，好像还有点跛。 而且你那个九写的就是那个，你看你九这 贴在 一 起、一 撇，对，你是贴在一块儿的， 嗯， 这是显示你是一个啊、 很内秀的人 啊，就花九块钱都得算一算那种。 啥呀，这是我们要分析一下自己的字体、然后结合一下自己的性格是吗？ 这就是开玩笑。 好嘞好嘞，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再继续跟我们晒一下你们的美丽的字体到974最王牌或者见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一起来 smile 一下 啊，又是一首老歌了。 Sweet Sweet Smile 来自卡朋特。 这歌我笑不出来， 为什么？ 今天说写字的事情，真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痛苦的记忆 哦。 就是，但是我其实现在也会很后悔，就那个时候觉得这个是很苦的一件事情。 嗯嗯嗯。 就那时候练字，因为我爷爷的那个毛笔字写得很好， 嗯， 他从小就希望我写一笔好字，写一手好字、 嗯， 就是老逼着我写毛笔字。 嗯嗯嗯。 然后我就不情愿啊，就好动嘛，我就那时候老跳起来，就是去玩什么的。 嗯。 后来就很后悔，因为他每次看到我写的字的时候，甚至我上大学后来。给他写信给他， 嗯、 啊，那个时候，他展现下自己的文字功底，写信给他，他每次看都皱眉头。 这字、太难看了。 对，就是 重点不是内容了。哎， 然后我就因为写字这件事情， 嗯， 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写得很工整，然后我妈那个时候甚至想到一招了，这对我来说为什么痛苦？ 嗯， 就是我们家楼上有阿姨住的，就是一个中医世家， 嗯， 她找那个阿姨给我扎头针。现在听上去是不是有点恐怖？ 真事儿吗？ 对，就是虐待儿童了是吧？就没有那么严重。他确实觉得，他觉得我有多动症。 哦， 他说不行，他安静不下来，真的帮我扎头针啊。 哦，那最后字还是没有写好。 哎，扎头针这个事情跟写字是没关系， 煞费了阿姨的苦心。 这治颈椎病是有可能的。 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很小很小的那个时候，你刚开始学写字， 嗯、 然后比如说你进入到学前班、幼儿园的时候，老师都会说，请你把这个本子上，本子的封皮写上自己的名字。 哦，对，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姓这个姓啊？ 你怎么了？ 我姓董 啊，你姓董啊？ 草仲董。 哦，不知道。 然后 以为姓 爱呢，是吧？ 爱老师啊、 草仲董这个字怎么这么难写呢？我回头就开始埋怨我爸。 哦、 为什么 这可能还真怨不到你爸头上去啊。 然后呢就是写那个我以前最早的一个名字叫董雪，是我爷爷给我起的名字。 哎呦呵， 大学的雪， 结家底了这啊。好嘞、 然后那个雪字底下那个部首是念记，我总是觉得 那个记那个部首必须得给他封个口。 嗯哦， 所以老师总是说：“哎，你这个懂什么？ 什么都懂呗。”咱们今天其实不过度去解析自己的字了，本来就是一个小互动嘛。 嗯、 对、 嗯、 我，所以但是我觉得说，从字至少能看出来一件事情，性格呢为什么说会有一定的端倪？就是你肯定不是那种特别温柔的，就是特别有耐心的孩子。你看从小可能就不是。 嗯嗯， 不是那种就是梦里水乡的女子那种感觉。 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呢？我都写的那么内秀了。 不是，你的字里面我不说了吗？那酒都并一块儿了、 哦、 那个字。 哦，就扭成这样了还不梦里水乡吗？ 谁告诉你梦里水乡是要扭起来的？人是内 秀吗？不是 不是，人他是隽秀。 哦，好 隽永。 你说 今天打破次元壁的推荐要分享一首歌。 嗯 啊，我觉得提到了梦里水乡，我觉得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会觉得没什么印象。 嗯， 但是呢不能说上年纪啊，知道这首歌的朋友的目测年龄30岁以上。 嗯， 对吧？他啊，这首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因为现在这首老歌被短视频的这个年代被当代青年重新翻唱了。 对，原唱是资深的演员江山。 对，歌曲推出的年代是1994年。 那我们时光推回到1994年，那个时候我才3岁，我应该这样说话 ，Yeah, yeah, right, right. 还不会写字儿呢。反正同样就是那一年呢，有一部电视剧上映了，也不是不是 上映了， 上演了。 对，是当年这个电视剧确实让很多人上瘾。 对，就叫过把瘾。 是， 这是怎么了？哎、所以呢，其实。因为江山她本身的那个长相呢，是有点那种江南气质的美女、啊 嗯， 所以本身她是又是江苏镇江人，所以唱那首《梦里水乡》很有代入感。 对，在将近30年之后呢，这首歌又被年轻一点的音乐人拿出来改编了，而且完全套用了现在短视频 BGM 常用的一个套路，就是一上来就是一小段副歌，唱腔呢也贴近时下非常流行的一种风格。 对， 所以起名叫《梦里水乡》青春版。 英文话转换一下 ，Anyway。啊，我们还是听听看吧。 嗯， 因为这首歌打破次元壁的概念，不单单是把我们，还是把更多可能比我们年长的朋友， 嗯， 和现在的这种唱法结合在一起去做一个对比，嗯、你会感受到说，时间隔了30年，流行音乐有哪些变化？ 从1994年来到2021年，《梦里水乡》。 手在薄雾中飘荡，不要惊醒杨柳岸那些缠绵的往事，化作一缕青烟，已消失在远方。温暖的午后，闪过一片片粉红的衣裳，谁也再不坐那扇古老的窗。守候一生的时光，为何没能做个你盼望的新娘？淡淡相思都写在脸上，阵阵离别背在肩上，泪水流过脸庞，所有的话现在还是没有讲。看那青山荡漾在水上，全都被你发现，梦里遥远的幸福，它就在我的身旁。 就没有听出来什么改变啊？这不就还是这首歌吗？ 就是他把他那一次序调转了一下， 对，就是副歌顶在前面那儿了吗？ 对， 但是中间的唱法什么的，我觉得就还好吧。 对，换一个人唱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的风味吧。 嗯， 温暖的午后，闪过一片片粉红的衣裳。谁也再不走那扇古老的窗，玲珑少年在岸上守候一生的时光，为何没能做个你盼望的新娘？淡淡相思都写在脸上，真 就在我的身旁。 仔细听了还确实不一样，包括编曲可能加了一个鼓点啊，包括整个他这个现在这种国风式的这种编曲的方式和唱法， 嗯， 唱腔其实也有很多的改变。 总之这首歌曲如果要是突破次元壁的话，好像没有什么壁可以破。 对，直接就听进去了。这是原曲，你听那个时候的编曲是吧，他那个鼓是那种是合成器的那种鼓的感觉。 但你不觉得以前的那种好像更有质感， 就很隽永啊。 哎，为什么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这是以前的很老很老的歌了，三十年了，但是我们刚才听到那个青春版，反而我会觉得这个老版会更有质感。 就是你是倒着长，不是倒着返老还童的 你听你听。 春天的黄昏，请你陪我到梦中的睡醒。 这一听不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歌吗？这怎么能 制作成本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当时这个制作成本应该已经算是当年的天花板了， 唱法的问题。 而现在这个就有点就特别像 MIDI 弄出来的。你听听就刚才那个版本啊。 对对，你说的这个也有道理，就是这个版刚才我们听的那个版本可能你是觉得听不出来什么大制作的感觉， 嗯， 就是看人的名字叫楚可怜，所以就觉得是网红歌手， 应该是可怜可怜的那种制作， 嗨，不至于啊。好了，梦里水乡，我们算是做一个小回望啊，就是对比了一下两种不一样的编曲， 嗯， 音乐的这种它的整个的风格的方式，所以听回去这首歌，再听这种原版的梦里水乡的时候，就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回忆的气息。好了，今天这个次元壁很彻底的把一些我们相对来说刚想说上年纪又不对啊， 你应该给我一点时间， 对， 我在我们家群里喊个话来吗，听节目了 他们应该很爱这首歌 是是是， 完全跨越了次元壁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嗯， 好吧，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娱乐装牌。因为写字这件事情我觉得无分年龄嘛， 嗯， 小学生现在也在练字，有可能一个成年人现在也在努力的希望自己的这个字体能够更加的就是美丽一些，对不对？ 吓死我了，我以为又来一遍梦里水乡。 别呀、啊、周董版本的是吗？ 对啊。 好了，来听歌吧。 嗯， 这儿有一大萌说，哎，31的我还是喜欢原版的梦里水乡，说前奏和演唱太温柔了。 来，隔空击掌。 你看看，经典就是经典嘛啊。 安静云叠，心书如行云流水，月下门催，心细如你脚步碎，忙不迭，千年悲托，却难托你的美，真几绝，真心能给谁，牧笛横吹，黄酒小菜有几碟，夕阳余晖如你的羞怯似醉，我本一些恶魔相不对，你懂又以为一根竹下到底见了谁，月 写真的眼泪，落花原点名为缘的谁，无关风月，我提取的灵魂，全凭一绝的岸边浪尖点，情字和节的落笔都不对，而我 不知道周董的字写得怎么样啊，至少他唱过兰亭序。 嗯，我们今天聊这个字体这个话题可以在此告一段落了，因为还有所剩无几的时间，让我们释放一下真我吧。 对， 就不要那么笔墨飘香了， 也不要老埋怨自己了，我觉得一切都是、都是既定的事实，是字写得好或者不好已经是这样了。 哦，对，但是就是说还要为自己来充实一下信心。假如说现在有很多朋友像我们一样啊，有一个向上的精神 啊， 想去练练字，买一个字帖还是来得及的。 字帖， 还是来得及的。 嗯， 所以我们这篇翻过去了。 所以大家要不要考虑一下？现在只要付9.99就可以买到老白的字帖。 那还挺难学的。 把我之前送出去的9.99都收回来。 可以、啊，我们到时候可以研究一下，就看我们974最王牌这几个 DJ 哪个谁的字最难模仿。 大家发来9.99回来备注一下同情你，都是给安慰分啊， 这是打赏的哈。 对，这儿一个朋友说这发来一个截图，他说他三姑的字，新手机里没有图，只截朋友圈的背景。哇，这三姑可以啊，这三姑， 哇，这字， 天哪， 这什么字体啊？ 草书， 这草书啊？ 对，这不是一般人写得了这字儿。 所以有的人写字儿跟画画似的。 这个只是一种字体嘛， 我就说嘛，就是他就是写出来的这种字体感觉呈现出来就特别的像一幅国画。 你看这个，还这个大表哥发来，这也是自己写的。这字儿写的多富贵了。富贵。 好，非常感谢大家都在我们这个聊天室里面晒出自己的字体。 这儿一个朋友说，小时候老师形容我的字，觉得这个很像形容我，像一把柴火散了一地。 你这个老师应该跟我那老师也是认识吧，是吧？说我是颈椎病， 大家合着都是一个老师了。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你们在节目里感受到2小时的快乐。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明天会去看音乐剧，然后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推送啊。没有关注我们的朋友赶紧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74醉王牌， 对，查看历史消息就可以看到我们明天去看的这部音乐剧是在小柯剧场，叫西大中下。 另外呢，明天开始我们盛大的这个早晚联动的 party 也要开始了，所以敬请期待吧。 明天我就可以撒花了吧？ 必须，明天我们都返璞归真。 好， 好吗？期待明天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在我们节目领取到福利，所以赶紧关注我们，我们明天嗨起来。 小我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 ，Running in the Night， 拜拜。 啊 ，sorry 啊，放这首是吧？ 你放 True Love 吗？ 哦不，这首更适合我们要迎接明天的这个氛围。 哦 ，FM 84就是应该是比较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吧，就是复古音乐派对嘛。 这首歌也感觉奔入黑夜，期待明天，拜拜。 I used to be the one, I used to be your getaway dreamer, I couldn't get enough, thinking that we would last forever, don't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of, slipping further out of reach, to the edge of town we could go.